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落嚟播放嘅节目系《神奇拖鞋特约之迷离夜》。 呢个世界可以话系无奇不有，你信唔信一啲超自然嘅事情啊？唔信？听翻嚟嘅你可能唔会信，不过假如呢一件事系发生喺你身上呢？就唔到你唔信啦。 迷离夜之送 夜，哎呀，唔好玩啦，唔好攞啲成整埋嚟啦，好核突啊！ 我唔理啊，今日系最后一日嚟长洲宿营，梗系玩翻够本啦。 系啦，呢排唔使惊。 喂，唔好玩呢样啦，我哋玩其他嘢啦，好唔好啊？ 咩啊？而家去鬼屋度探险？ 喂，唔好啦，咁恐怖。 哎呀， 有咩好玩、啊？ 咩恐怖？咩有咩好玩啊？见鬼又唔够好玩咧、啊，真系啊！ 吓、 啊！ 喂，我都系唔去啦，我翻去嗰个度假屋嗰度先啦、啊。 咩冇胆鬼嚟噶、啊、你？ 哎、我哋自己去玩啦、 啊。拜拜， 冇鬼用啦、啊、你。 系啦， 喂阿 May 啊， Peter 佢咁鬼怕鬼咧，不如去整蛊佢咯。 吓、啊，细胆，写咗佢点算啊？ 慈善边有咁化学啊？嗱，我哋揾啲骨头放喺佢张床度，哇，实吓到佢弹起啊！ 好啦，咁但系去边度揾骨头啊？ 系、哎，咁不如自己整啲骨头出嚟咯。 咁但系点整啊？ 你咪贱骨头咯，唔系，我哋揾啲法宝胶，然之后将啲法宝胶吸到好似人骨咁，咪得咯。 咁但系边度有法宝胶啊？ 去买部电视，个箱入面咪有法宝胶咯。好嘛？ 好啊，横掂我都想换电视噶啦吓。 佢哋咁夜都未翻嚟，我好惊啊！ 喂，我哋翻嚟啦！ 点啊，Peter， 你有冇见到啲污糟嘢？ 有冇见到污糟嘢啊？ 冇啊！你吓我啦！ 系嘛，我哋提下你啫。 点知有冇啲鬼跟住我哋嚟揾你嘅？ 我惊啊！我唔同你讲先啦，我眼瞓，我瞓啦。 我头先静静鸡将啲骨头放咗入佢张床度啦， 唔知佢会唔会 吓到飙尿位啊！ 喂， Woo-hoo! 死啦！好似成咁多人都唔见阿 Peter 咁嘅，咗边啊？ 我哋系咪过分咗咧？ 不如打个电话去 Peter 屋企问下啦。喂， 喂，问边位？ 喂，唔该，我想问下 Peter 佢响唔响度啊 ？Peter， 你边位揾佢啊？ 我是他同學肖明啊。 Peter 他很多年前已经死了了。 很多年之前？ 喂？ 唔该。唔该，喂喂喂。 喂，点啊点啊？ 原来 Peter 他一早已经。 喂，你哋好嘢啦，搵个法宝胶嚟吓我，我唔驚啦而家。 你哋两个倾住偈先啦，我玩一阵先。 做咩啊，肖明？哎，轮到佢驚啦而家。 佢死鬼咗噶啦。 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迷离夜再会啦。 跟住落嚟播映嘅系着咗令你一世放心嘅神奇拖鞋特约之瞬间看地球。播放的节目是《七彩琴曲特约之日本风情画》。 每逢八月份，这个老人家都会去到松田镇的百叶山，将一支又一支的竹收集。 好开心啊，啲竹呢好大碌啊，揸上手啊好好玩啊，感觉好满足啊。 当地人称呢啲竹为恋爱竹，佢哋相信越收集得多呢啲恋爱竹，谈恋爱嘅机会就越大。 外地嚟嘅人都会问咧，我哋都一把年纪啦，咁收集呢啲竹嚟做啲乜嘢呢？我会答佢，老嘢唔使谈恋爱啊。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已经住咗响松田镇近六十年嘅勤日先生话，呢、這个每年一次嘅活动，有好多老人家都会参加。他们都会藉着这个活动去增进和爱人之间的感情。 你今天什么时 间现在的后生仔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讲笑话他们又不懂笑。啊、坐定定听爸爸讲个笑话得不得啊，他们都说不得啊，爸爸你好闷啊讲嘢咁样。哎呀，真是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啦。为什么老人家喜欢上山采集恋爱竹呢？因为我们喜欢吃竹啊嘛。我都话没人懂得笑的啦。 近日先生今年上山收集到600多枝恋爱竹啊，都算是丰收的一年啦。 我成日同啲后生仔讲，每年上山收集恋爱竹，储够一定嘅数目之后，我哋就可以用呢啲竹嚟起一间屋，同自己中意嘅人住响入面啦。 你嗰个夹埋啲啊，唔是夹住嗰啲吉祥嚟啫咩？ 琴日先生小心翼翼咁将呢二十年嚟辛辛苦苦收集嘅恋爱竹，由呢一个秋天开始起一间属于自己嘅恋爱屋啊！ 乌苏格拉呀， 啲仔女都搬晒出去城市住啦， 咁咯， 我咪喺呢度起翻一间自己嘅小天地咯。三个月之后，我呢间用咗成二十年零三个月准备嘅屋咧，就会起好噶啦。到时咧就可以入去住噶啦。我老婆，哎呀，老婆啊，早几年走咗咯，唉，早走过我啊，但系我而家都可以继续同佢谈恋爱噶。哎呀，好似唔系好够足喎，下年要再去收集多啲竹先开始起屋啦。 其他人终于明白呢、这个只系得琴日先生参与嘅活动当中嘅意义究竟系乜嘢？ 已经是夜深了，请将你阿嫲收拾。跟着你的节目是英国中文词典特约英语七粒钟。 英语七粒钟 English 7 hours。 欢迎大家收看英语七粒钟 English 7 hours。 在这七粒钟里面，我们会讲英文。今日好开心，请到英语名师 Miss June Leung 上嚟呢七粒钟嘅 June 啊，我哋平时成日都听到人哋讲 on and on。On and on 是什么意思呢？ On and on 其实即是说一路这样来啊，陆续有来啊，这样的意思。譬如我举个例子，我哋说 all these troubles go on and on， 即是说一路陆续的麻烦事是这样来是这样来，这样的意思啦。 咁但係我又有时听到有人讲话 on and off， 咁 on and off 系咪即系开同埋删咁样呢？ on and off 其实即系断断续续咁样个意思，即系譬如我话my boyfriend goes out with his ex on and off， 咁即系话佢断断续续同佢个前度女友藕断丝连咁样，系啦。 咁如果我话我又开灯又熄灯，我可唔可以讲话 on and off 咁样？ 是得的，是可以的。 咁除了 on and on 同埋 on and off 之外，仲有啲咩字係 on and do 啊，或者 do and on 啊，类似呢啲字嘅呢？ 即係譬如同呢啲 prepositions 有关嘅，譬如我哋可以话 in and out 啦，即係出出入入啊，又或者 to and fro， 即係话来来往往啊，嗰啲咁样嘅意思囉。嗯哼，又或者是高低起落啊 ，ups and downs 啊，嗰啲咁样咯。嗯哼， 咁如果我话我做 sit up 嘅时候 up and down 咁又得唔得咧？ 好有创意，好， and down, up and down. 咁讲返 on and on 啦。咁如果许志 on and on 呢？咁郭俊 on and on 呢？咁如果许志安同埋郭俊安组成一对组合，可唔可以叫做 on and on 呢？咁郭伟 on and on 呢？咁你对于郭伟 online 呢个节目名有啲咩睇法呢？ Wonderful, fabulous, marvelous, awesome, nice, good, excellent. 好啦，咁又过咗七粒钟啦，好多谢晒阿 June 今日上咗嚟七粒钟 ，7 hours. You're welcome. Goodbye. 蟹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开始讲嘢。今晚个 show 极致劲，要趁未为国大唱老饼更酷。请你出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紫菜记，和宝宝吃咖喱，寒除令鼻遮隔一笑，有我地，你的好知己，这一句诸君请谨记，学习起里面宝宝才为你起。 电视台播放完毕。